这是来自卢冠廷演唱、莫文蔚负责和声的歌曲《一生所爱》。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一生所爱》，相信各位再熟悉不过了。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莫文蔚出道时唱的第一首歌。那么距今已经过去了25年，那莫文蔚呢，也是出道了25年。就在上周末，他在工体完成了巡回演唱会北京站的演出。那么这次巡演呢，也是为了纪念自己出道25周年。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入行25年可以算是抵达了职业生涯的中场。那么今年的莫文蔚已经48岁了，也算是站在了人生的中场。不过呢，现在看来莫文蔚并没有中场休息的打算。这两年呢，他在音乐方面的动作比起前两年更大，在电视上看到他的频率也更加频繁了。那么今天咱们的歌坛幸运录就来跟各位聊中场不休息的莫文蔚。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其实呢，从今年上半年开始，莫文蔚就一直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呢，向大家表示今年准备搞事情。首先呢，是一波又一波的主打歌相继推出，然后呢就引出了纪念出道25周年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那么这张专辑的制作名单呢很有意思，包括李思松、姚谦、李宗盛、张亚东、伍佰、方大同、张艺兴、李荣浩、华晨宇、林俊杰、姚若龙等等。这里面呢有一些人是莫文蔚的老朋友了，参与过他上半场的很多经典的制作，也有一些呢是刚刚结识的新朋友，准备跟他碰撞出下半场的新的火花。那么这是这张专辑，或者说是莫文蔚这一年想要给大家传递的信息，回顾上半场的精华，期待下半场的惊喜。继续来听歌，来自莫文蔚非常经典的一首歌《电台情歌》。那么这首歌的词作者姚谦也参与到了莫文蔚新专辑的创作当中。 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 跳，到对方心里瞧一瞧，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情歌忘掉，他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你和我仰望星空，走到了爱情的边疆，有种不确定预感，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心里瞧一瞧，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回顾他的职业生涯的上半场，真的是可以用风光无限来形容了、虽然说算不上是人气最高的歌手，但是呢，绝对算是最幸运最受宠的那个，能够像他一样发行专辑就能入围金曲奖的女歌手真的不多。从出道开始一直到现在，他呢是一共入围了最佳女歌手7次。02年的时候呢，凭借专辑《爱》首次获得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奖。08年呢，凭借专辑《拉活》获得了最佳国语专辑奖。11年呢，凭借《宝贝》第二次夺得最佳女歌手奖。那么在香港的这些女歌手当中，她也是第一个两次摘得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奖的人。一起来分享她的获奖作品《宝贝》。 着你的手，睡吧。 贝来自莫文蔚。小猫说忘了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接触莫文蔚的歌，但是呢，第一次认真听朋友推荐的电台情歌时，真的是惊艳到了我。清冷的声音诉说最动人的情感，从此换了最喜爱女歌手的位置。在她之前呢，我喜欢艾薇儿。哎，话说艾薇儿好像最近也出新专了，要不要再体验一下呢？卓越说，对莫文蔚印象最深的一首歌还是忽然之间，我最好的朋友用的这首歌来做彩铃。当时呢，她失恋哦，和男朋友分手，那段时间呢，我们经常通电话，所以说呢，会经常听见这个彩铃。后来呢，她把彩铃换了，我知道那是因为她走出来了。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来跟大家聊的是中场不休息的莫文蔚。其实呢，莫文蔚最辉煌的时刻还不是2000年前后金曲频出的那个时间。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很多的作品呢确实很受歌迷欢迎，但是呢给他带来最大荣耀的其实还是2014年发行的专辑《不见不散》。当年呢，他凭借这张专辑提名了7项的金曲奖，虽然说最后只拿了一个最佳制作人奖和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但是呢，却帮助他以9张专辑入围金曲奖，共35项，获得9项的成绩，成为了华语歌坛女歌手之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专辑《不见不散》的同名主打歌，演唱者也是今天我们话题的主角莫文蔚。不见不散，来自莫文蔚。莫文蔚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傲人的成绩，和他的努力是绝对分不开的。出道25年，能够撑到现在这个时候的歌手本身就不多，大部分歌手呢还都会在这个时候选择出精选集。但是呢，莫文蔚表示自己根本不想中场休息， 今年五月份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有人就问他说，下半场是不是还要再唱25年啊，他就笑着给出回答是，再唱50年好了。其实呢，莫文蔚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他每年都会给自己做一个工作计划，除了春节前的一个月他都会雷打不动地飞去伦敦跟老公一起过年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安排满了工作。当然了，这一方面还是得益于他本身呢就喜欢到处跑，不喜欢一直在一个地方待着。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得益于他有一个支持事业的老公啊。如果家人不理解不支持，可能他也无法全身心地投到工作之中吧。好吧，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的是莫文蔚版本的《外面的世界》。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各位聊的是中场不休息的莫文蔚，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吧。在过去的两三年当中呢，莫文蔚的工作重心大部分都放在了音乐之上。那么除了制作专辑之外呢，他还参加了一些音乐类的综艺节目的录制，比如说《天籁之战》。在过去的两季之中呢，我们都能看到莫文蔚的身影。那么这档节目呢，给莫文蔚的收获还是挺大的，让他结识了很多年轻的音乐人，比如说张艺兴啊、华晨宇啊、张杰啊等人。那么张艺兴和华晨宇呢，还都参与到了他今年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的制作之中。张艺兴的效率呢还是很高的，当时呢莫文蔚向他邀歌，二话没说答应下来，然后呢跟李荣浩一起，两个人用了两天时间就磨出了一首完整的作品。要说这个莫文蔚也是工作狂哈，拿到歌之后呢一直带在身边随时听啊。有一次在飞机上遇到了作词人黄伟文，黄伟文呢以前和莫文蔚是有过合作的，情人看见、妇女心知啊，这些歌呢都是他创作的。那莫文蔚遇到黄伟之后呢，一点也木有客气，开门见山，喂，来帮我忙嘛，然后就把张艺兴和这个李荣浩做好的曲子就拿给了他，让他去填词。后来呢就有了这张专辑当中的那一首不待续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一首不待续。 这样不怀好意看着我，你的心跳是我戒指中的糖果，才想起我对眉来眼去有点饿，甘露再次洒落调情的沙漠。不要问下半场还有什么，自信细腻的老按摩，只想扭扭小蛮腰，看是否还灵活，别走进我感情生活。不是爱，只要几秒暗中穴位的畅快。不要爱，不用抱，不用问，专心爱。不是爱，现在没将来，你一笑驱散漫长回忆的雾霾，两人精神私奔特斯格尼的阳台，咬咬唇别人发现之前就回来，庄重的人也有初恋的期待，这点心要先吃不要外带，有些情歌最好听来，就像火车驾驶员迷上飞过路牌，奢牛一下归到意外。不是爱，只要几秒暗中学会的畅快。不要爱，不用抱，不用问，专心爱。不是爱，证明自己美丽常在眼海。不要爱，有种爽，有现在，没将来。 不待续来自莫文蔚。 翟英说莫文蔚的声音辨识度还挺高的，只要一听就知道是她。另外呢，她可能不是最漂亮的那一位，但是呢却有一种很别致的美丽气质还有魅力，让人印象很深刻。最初呢，我对于她有印象还不是因为歌曲，也不是因为大话西游，我看大话西游呢已经很晚了。其实呢，最初是因为看了周星驰的电影《食神》才知道的她。电影最后她的真容出现，哇，美呆了。莫文蔚通过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实现了和很多优秀音乐人的第一次合作，其中呢和林俊杰合作的过程呢很有意思。他们合作的那首歌呢叫做《心领神会》，林俊杰呢不仅是这首歌的作曲还是制作人。按说呢这两个人都是工作狂，制作周期都应该很短吧，但是没想到的却是这个专辑当中诞生出来的最慢的一首歌曲。当时呢，林俊杰把曲子给了莫文蔚，莫文蔚找姚若龙帮忙填词。姚若龙呢是一个很讲究的人，是吧？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专门说过这个人，写歌词呢一定要这个精敲细打。结果呢拖了很久才交这个歌词上来，导致呢林俊杰好几次想约这个莫文蔚录歌都被迫延期了。后来呢啊，好不容易有了歌词，林俊杰这边出问题了，生病了。后来呢？就再没有遇到很合适的档期，所以说就一拖再拖。那因为拖的时间太长，林俊杰都做好了放弃合作的打算，甚至他都问莫文蔚，你如果要是不录的话，你看我可不可以把这首歌要回来呢？不过的莫文蔚还是很喜欢这首歌的，所以说选择再等等再等等，一定要把这首歌给录下来。一起来分享这一首，怎么说呢啊，好饭不怕晚，这个最困难出来的这一首歌吧，心领神会。 还开心阳光热烈，就伤心走入冷夜，越灿烂那方世界，越容易有梦熄灭。可当眼里亮出夙愿，什么深渊都看不见。从不习惯害怕退却，一受伤也格外惨烈。谢谢你沿路的守护和谅解，率性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安慰。你让我有自由冒险起飞，浪漫的人不懂累，你给最深的爱，像蓝天宽容的无边无界，看着我飞越极限，你比我还要喜悦。沿着门的内心世界，你总能够走进里面，眼神能交换的一切，远远超过许多语言。人再好，想也想被宝贝一点。你让我摆脱世俗的虚伪，冲撞过头已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安慰。你让我勇于一再冒险起飞，够浪漫的人不懂累，你给我 心领神会来自莫文蔚。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对于莫文蔚来说呢，歌唱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人物李宗盛绝对算是其中之一。从96年加盟滚石唱片发行第一张广东话专辑《全身》开始，李宗盛的名字就常常出现在莫文蔚的专辑之中。那为他写的第一首歌就是《潮湿》，后来呢又有了很经典的《阴天》《十二楼》等等这样的歌曲。那么这些作品对于莫文蔚来说呢，意义都非常的重大，所以说呢，李宗盛的名字是必须要在自己的新专辑当中出现的。但是呢，李宗盛却并没有直接接受他的邀请。当时呢，莫文蔚向他发出了这个邀请，得到的却是一封长长的回信。我们简单总结一下那封信的内容，就是什么呢？李宗盛表示呢，现在的心思都放在了吉他制作上，没有更多的精力来写歌了。莫文蔚对李宗盛的选择呢，也表示理解，但是呢，他又想到了另外一种形式，能让李宗盛出现在自己的专辑之中。那么，究竟是什么形式呢？我们先来卖一个关子，先来听歌，音乐过后接着说。阴天来自李宗盛为莫文蔚的创作作品。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我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等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天一天沉淀，爱等情侣里的一点盲点，无知愚蠢那么明显，女孩统统让她一遍，这歌里的细微末节就算的体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 阴天来自莫文蔚演唱，李宗盛创作。我们接着刚才那个包袱来说哈，这个李宗盛呢表示自己没有多余的精力为莫文蔚写歌，然后呢回了一封长长的信婉拒了哈。但是呢莫文蔚决定，那您这个没法帮我创作，要不你帮我选一首歌吧，选一首这个曾经做过的歌曲，然后呢莫文蔚来翻唱。后来呢李宗盛就为莫文蔚挑选了歌曲《飞》，这是一首滚石唱片在1985年发行的第一张 CD《回声》里面的经典作品。三毛作词，李宗盛作曲，原唱是潘越云。所以说呢，李宗盛真的是太了解莫文蔚了，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适合他。歌当中呢有一句词是这么唱的，前程也许在遥远的地方，离别也许不会在机场。莫文蔚就说这首歌录制非常顺利，因为自己就是一个随身携带行李箱的人，飞到哪儿住到哪儿，演唱时完全融入到歌曲所表达的意境之中。所以说呢，再来看莫文蔚其实不仅漂亮有才，而且呢还是很有办法的。一起来分享这个版本的 飞。 行装里了，箱子扣了，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这是最后一夜，面对面坐着没有终站的火车。明天要飞去，飞去没有你的地方，哦，没有你的地方。钥匙在你紧锁的心里，左手的机票，右手的护照是个谜，一个不想去解开，不想去解开的谜。 这是来自莫文蔚的《飞》。今年呢，莫文蔚的巡回演唱会主题叫做绝色，绝代的绝，姿色的色。那为了和这一次的主题相对应，在新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呢，他还专门做了一首叫做绝的歌。无论是周耀辉的词还是方大同的曲，都让莫文蔚在音乐当中放肆地玩了一把。同时呢，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首呼应主题的歌发行之后，歌迷喜爱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期。可能就是因为新颖的风格，或许是因为音乐录影带当中莫文蔚散发出的他那独特的魅力吧。歌曲发行之后呢，很快就占据了各大音乐平台港台榜单的冠军位置。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分享这首莫文蔚的《绝》。好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英超，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为大家送上的是美国科幻恐怖经典影片《异形》的第一部。这个上映于1979年的老片，可以说是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喜欢的朋友可以准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轻快轻的很爵士，也吻过喉结，钻过里叶，有一些眼里很绝代，变成我，边走边杂学，春花和秋月，美好也残缺， 起来追更多很绝，攀更多的山脉， 找更多人来陪我，绝对绝， 看蓝湖越来越深，越来越火，一切都要亮着 so 绝、oh yeah、看我们越拼越甜，我现在越火，一个不知不觉 so 绝、oh yeah、 爱的欲绝，拍案叫绝，一切都要感觉 it's so 绝， 去过去，未来， 大不了转身而去要结成，不需要攻略，只要跨越，怪不得喜欢光觉出，遇到你好，边走边在学，镜花和水月，暧昧也正确， 起来追赶我的绝，攀登我的山脉， 找更多人来陪我，绝对追， 看万物